据南朝鲜网报统一新闻22号报道，十届六一五共同宣言南方委员会言论本部谴责了统一部阻挠北南工作接触。该团体指出，统一部以当前南北关系为名，20号全面否决了关于同北方进行工作接触的申请，这是一种暴行，意在阻挡加强南北交流与合作，来实现朝鲜半岛和平与统一的潮流。